OK， 这是一支来自美国的朋克乐队黑 Monkey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How You Love Me Now， 摇摆着的节奏开启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Hello，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春晖，欢迎你的光临。那这几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感慨说，好像呢，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年啊。这样的语气呢，开始呢可能会觉得有点老态，但是呢，你慢慢的会觉得这是一种由衷而发的感慨，因为呢，太多事情呢都会汇总为一句话，说出你最直接的一种感受。时光匆匆啊，我们要让自己勇敢的面对每天的挑战才可以哦。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必须听了之后，让我们可以变强大。来自金志文带给我们的《勇敢的我》，听听看吧。 当黑暗掠过，将天空刺破，双拳还能否紧握？带给我失落， 梦被划破， 命运的恶魔，有机会再复活。就让我像花火一样的盛开，就让心随风般自由自在，哪怕梦在这一刻沉入大海，别沉默，别闪躲，做勇敢。遍遍沙漠也无法将我淹没，似乎风吹过， 我开了云朵， 光耀眼如火， 耀眼如火， 指引我，照亮我，就让我想的自我， OK， 来自金志文的《勇敢的我》啊，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在生活当中做最勇敢的自己。虽然呢有的时候呢，你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所谓艰难，就是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却离你而去了。那所谓珍贵呢，就是在所有人都离你而去的时候，有人却向你走来了啊。走进我们的生活里的人有很多，留在生命里的却很少。因为少所以珍贵，因为珍贵所以很少啊。道理如此，事实也是如此，你说呢？那所以接下来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去懂得珍惜，或者是说珍惜我们身边的一切，叫做是 So Yesterday， 听听看吧。 You could act real tough if you wanna. You could say you're torn, but I've heard enough. Thank you, you made my mind up for me when you started to ignore me. Do you see a single tear? It isn't gonna happen here.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感谢大家每天的守候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春辉来一起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可以在线聊天哦。好了，我们说呢，人的性格呢往往和他的这个周遭的环境呢有着很大的关系。每一个城市、每一处地域、每一个接触到的人或者是一件事儿，都会有着不同的文化啊，从而呢造就了特定的一种性格。聪明的人呢会想方设法的来完善自己的个性。比如说读书啊、写字啊、体育活动啊、听音乐呀、与人相处的时候取长补短呢、等等等等。那但是在这其中呢，旅行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你还等什么呢？ 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也许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客气，彬彬有礼。也许不知不觉我们再也不联系，也许一开始就注定要分开，很无奈。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出来，很伤害。虽然我们依然爱着对方，可以两败俱伤。你是否恨过那个相遇的地方？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 们又在这里相遇，别忘了我曾在这里说过我爱你。也许那时候我们已经苍老，两鬓斑白，亲吻你的勇气还在不在？每当这个城市有灯火阑珊，像星光满天，我总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你有很多观点，但没有任何杂念，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少年。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陪你来过每一个寒冷的夜，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如果来生还来生还能再遇见你，你是否还记得我的模样？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郝云的《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曲。说到这儿，让我突然想到了，有人说在内地呢最有才华的五位创作歌手，他们性格风格各异。那曾经呢也有人用五行来形容他们，那比如郑钧如金，锋芒耀眼如流星；朴树如木，脆弱伤感如草木；李健如水，温婉透亮如清泉；汪峰如火，炙热狂热如炽炎。那许巍如土，坚实厚重如大地。那金木水火土，它们构成了最美妙的音乐。那你是怎么样的人，就会爱上怎么样的歌，就会遇到怎么样的人呢？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吧，来自郑钧的《流星》。 清风

别的那天，找回我的脸。 OK， 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赖雅妍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脸，也出自她个人的第二张大碟 Face 当中的主打歌，也是由她自己亲自填词啊。那么细微而层次丰富的歌声呢，紧贴着戏剧性张力极大的编曲啊，让这首歌的脸部表情充满了冲突的美感，会让人漂浮在这种迷情的爱情的印象氛围当中，萦绕脑中久久不散。那所以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它的歌声啊，它的旋律就可以让我们带入其中。好，你喜欢吗？那如果喜欢的话呢，请为他点赞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呢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我们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久违的木马带着新歌《旧城之王》回来了，歌曲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展现了木马和当下进行的一场对峙。身在喧嚣的时代里，旧城之王选择留守回忆，打破窗户眺望江河。木马从创作上回归了对音乐本质的思考，当你重新领悟时代太潦草这五个字，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含义。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木马旧城之王。 旧城之王，不先爱上，是无数女君子翻墙，但见你早纵身一跳，往昔已混沌，今日为思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大象没有眼泪，可是却想要流泪。我们没有解药，只好闷喝糖浆。举头三尺，有生命在。只有谁 是金刚不坏之身。 嘿，可以洗澡，心情大好，身无一物，所以奔跑。千里流言烦扰，时代很潦草，不太关心了。新万创钢丝骨，绝胜荷花之路，人们都在浪费，没有什么方向。此去遨游，任你继续繁华，打破窗户，呼呼呼呼呼呼呼， 只好眺望江河。城之王，年少轻狂，她是仙女，一身相许，星傍月裂，充耳不闻，轻 年长相依，转眼就忘记。大象没有眼泪，可是却想要流泪。我们没有解药，只好闷喝汤浆。举头三尺，有神明在围绕。可是有谁谁谁谁谁谁谁谁？我不会只是今晚闯荡四顾。绝世荷花之路，人们都在浪费，也没有什么力量。此去遨游，任你继续繁华。梦中老虎，呼呼呼呼呼呼呼， 谁说叫我 叫？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我是春慧啊。我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有过表白的经历吗？很多人呢都会觉得表白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因为呢发生这件事情之前的这个心理过程呢，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没底啊，真的会让我们担惊受怕。你会担心他会接受吗？啊，如果是拒绝了怎么办呢？那最好的结果呢，就是他也喜欢你，你也喜欢他，然后呢特别的幸福的在一起啊。那最坏的结果呢，就是他可能对你没有感觉啊，最后呢连朋友也做不成了。很多人呢都是因为怕第二种情况，所以呢宁愿把自己的整段青春都耗在暗恋里。但是呢，如果你害怕的话呢，爱情就会离你越来越远哦。所以说呢，想爱呢就要大声的说出来，那也只有这样才不会错过幸福。所以呢，阿琳的《爱就爱》来送给大家。 看你眼神有种不寻常的对白，一上纯属意外，还是一种试探。友情的升级版，通关谜语是爱，想问你敢不敢？ Yeah， 喜欢你在身边，空气就跟着转。温室效应年来，是有情人作怪。爱天生的归属感，是因为找到了遗失的灵。 爱就爱，不去 没错，爱就爱，别去想该不该，想要爱就赶快趁现在啊！所以你看歌曲唱得多好，爱情是自己的啊，我们需要勇敢一点才能够得到它，对吗？好了，爱情也许是我们生活当中永恒的一个主题了啊。那么在歌曲里边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爱的辛酸、爱的快乐以及爱的坚持。只要生活当中呢出现了那么一个让你瞬间能够怦然心动的人啊，那就大胆的采取行动吧。你说是不是呢？好了，那节目接近尾声了啊，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是 I Just Wanna Run， 那也希望这样一首歌曲呢能够带着我们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一路奔跑，顺利前行哦。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喽，拜拜。Run because they're chasing me down. I just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Run before the fans in me out. I just wanna run. I just wanna run. I'm not here all alone. I try to call your house, can't reach you on the phone. I'll gather up the nerve, I'm packing up my bagIt's more than you deserve. Don't treat me like a drag. I'm feeling like I keep on talking. I'm repeating myself, my words lost all meaning. I keep talking. I'm repeating myself. I just wanna run, hide it away. Run because they're chasing me down. I just wanna run, throw it away. Run before they find me out. I just wanna run. I just wanna run. Like a game of chess, I predict your move.